大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张昭献计妙非常，孙权密遣人过江，周善领命匡郡主，夫人念母也思乡，片言却成无情棒，是打散滩头对鸳鸯。到后来立心给您读报忙，天下时事说端详。时事啊，就时效性相对强一点的新闻，今儿个咱先不讲。哎，那位说那多咱讲，你看，因为今天是录播的节目啊，这个不太可能做到太强的时效性，请您谅解啊。那么平时平日里周一到周五啊，那个都是直播的啊。说到这儿，咱再招呼一声，拿起手机下载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拿着这个用手机就直接听匣子了。而且呢，周一到周五刚才说了什么来着，直播。那么直播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听听之上还有话里话外立新主持的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这么一个聊天室。哎，您进得聊天室多交朋友啊，多互动多交流，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他能够不断的更新新闻正事，感叹人生天地中，始碎心机为利名，富贵荣华花上路，好勇争强火化兵，三寸气在千般用，是枉费心机万事空，劝君做事莫取巧，认真读报才能成啊。这是立心就算是这个自我的提醒，做事情啊不要过分的讲究这个啊取巧。取巧其实是一个后半拉，哎，这词儿用的是后半拉，把前半拉加上您就明白了啊。投机取巧，抖个机灵啊，走个捷径。哎，生活当中这其实说实话啊，过去老家教育孩子都是千万别干这个啊，回头你看看，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你嘿嘿，对了啊，偷鸡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偷鸡取巧啊，偷鸡呢那是时迁。嗨，正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早知网上多忽悠，不如见天儿听报纸。那位说错了，读报纸。我知道读报纸那不得花费您的眼力吗？花费您的银钱吗？哦，对了，买份报纸啊，几毛来着？哎，对呀，块八毛。是啊，不如听啊，上网也行也行。但是您记住啊，这里头咱就说啊，什么什么网上这个流言蜚语，哎，这个再提醒一句，擦亮眼睛，别让人家给搁里头忽悠上，是吗？啊，有人让人忽悠了，有这事情啊。先不说这个，哎，抓紧时间咱说这个。这是北京晚报说的，之前就说过，再提醒一句，怕有的朋友可能他没太注意，一号线八通线一车直达啊。对了，这个啊，这您记住了更方便。那么再有一个呢，这个其实我早就想说，但人家晚报 哎，人家注意到了，说什么呀？就是这是驾校啊，增加了30道文明驾驶题，就培养这个驾驶员啊，那个哎，多了一些内容。当这新司机新手上路之前，劳您驾先学礼让行人，不只是礼让行人啊，还有其他的文明这方面的内容啊。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这个也不是说这是个普遍现象，但是确实有说这个机动车驾驶员以往过去来说啊，他要是没注意到行人没让的话呢，有一个原因，很多原因啊，也有的是哟呵我着急，或者是那种倍儿任性哈，我开着车啊，你就不能跟我抢，你就哎就这个。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新手刚拿的本儿，他那眼睛不够使，眼睛跟脑子手啊脚之类的这个配合起来都不太够使。嗯，谁都有这过程。但是这个呢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啊，话说回来，您要是在驾校，哎，人家就教这学生的时候，教这学员，哎，就有这个功课，有这个提示，而且是考题，我认为会好很多啊。你这个城市生活管理啊，方方面面那都得注意啊。就说这个鸽子养活鸽子这个，哎呀，相信很多住的这个城里头，不管是平房楼房，也未准就一定是二字的街坊。二字啊，就是那个早先那电影里头那个著名的演员陈佩斯啊，陈先生现在也上岁数了，一把胡子了啊，胡子都白了。当年那年轻小伙子演那电影里面，他演那二字啊，胡同里面这么一个北京的一小伙子啊，这孩子好家伙，和个轰鸽子，哎呀，上了房就轰。你想那平房的那禁不住他踩，底下老奶奶说：“还给儿子下来下来，我的回头那房都让你踩塌了，没事儿，奶奶，我好说着呢，没有，口叉，正说呢，下来了。”嗯，是啊，整个那好顶棚都下来了。可说呢，当然现在可能不至于到这份儿上，管得严了。严格了，包括社区也管，但是呢还有这种事情。晚报说的这是楼房，我看那照片了啊，我认为应该是离我们家住那地方不远，但是后来我一看那具体那地点呢是朝阳啊，我们家那附近，是我们家是朝阳，但是我见着那场面是在东城某个小区，也是相对这个啊有点年头的那个小区。楼房，那楼房啊，它那个二层上搭了这么一个鸽子棚、鸽子笼，好，哎呀，那鸽子突突突突和着乱飞呀。关键是啊，您这个也不拾到，拾到的也不干净，管的也不是那么细致。咱就说啊，就这养鸽子这主，您这个这玩意儿，街坊四邻这受不了啊！这个你要跟他说。他还满带着有理啊，我们这鸽子，我们这信鸽，我们这怎么着啊？你瞧，好像还好家伙，我们怎么好像那意思理亏似的？你这个自己得自觉，当然社区肯定也会参与管理嘛，是不是啊？就说这个，国家说了啊，这今后这加强严格的管理，自媒体充当黑嘴将被封禁关停，哎。这个尤其是一些上岁数的老年朋友，这您记住，有上网可以吗？可以看看那些浏览的新闻，包括一些自媒体，但是您要知道有些自媒体它那自带节奏啊，那里头满带着是坑，千万咱得多跟闲，哎，多一分警惕性，那里头真有套路，它都是有那个利益这方面的诉求，说的跟什么似的，云山雾罩，咱看了之后，哎，咱就得琢磨琢磨这个有道理没有，不要盲目轻信。咱们今天说这个故事啊，哎，真是让人听了以后，我认为啊，反正我是把他这报道前前后后看完，感觉很无奈。这个事情，这个悲剧啊，这是个悲剧啊，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是呢，最终它还是发生了，而且这故事，这个悲剧，谁都不愿。当然，当事人自个儿有相当的责任，可是呢，也没法埋怨他了。为什么呢？人没了哟。您说啊，这什么事儿比得上这生命大呀？说您这个哥们弟兄、好同事关系好，哎呦呵，咱们这个啊，这个高兴，哎，咱得多喝啊，好像这个喝的越多呀，显得这个兄弟的情谊越深。就这个观念本身，反正我认为特别特别的不合适。可是呢，在生活当中，这种观念，我问问您，产生的悲剧连带的影响还少吗？这事儿后来闹到法院去了，当然法院做出判决。所以说呀，那位说这个怎么这人没了，这因为什么呀？听您这个话里话外前言后语，这跟这个喝酒是有关系吗？对了，这是喝酒惹的祸呀。你说好酒贪杯也好啊，这个各种的宴请啊应酬也罢，咱就说啊，就这种豪饮之风必须得好好的杀一杀了啊。故事发生在哪儿？这故事咱就说前因后果，整个过程稍微复杂点，我慢慢的给您说。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山东济南那儿有一个商河县。山东济南商河县，说当地呀、有一家买卖公司。这家公司呢，是什么样的买卖？这个具体的，人家这个原文里头没交代，咱也不用多说。反正这公司有不少的员工，他们这员工啊，是在当地的那个居民小区里头租住了房子。啊，这种情况有。当然咱说实话啊，最好您这个您本公司的员工，说是我们得这个有那集体宿舍，最好您是有自个儿的这个房子，便于管理。但也有这样的啊，也见过，就是说呢，公司哎有那么比如说一二十三四十工人，多不多少不少，你为这个你单弄套就是盖个楼啊，是建个房之类的，好像不太必要似的。那怎么办呢？附近有居民小区，他也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找中介呀、什么之类的，咱们租这个房。这一间房一套房，不是一间，一套房，比如说有那么两三间，哎，这每间房间里面住个俩人呢，一个人都是本公司的职工。当然如果是群租的话，那肯定是不安全的，那肯定是不对的。但如果说是一间屋子住一个人或者顶多俩人呢，这个好像也貌似不是说就不可以。总之吧，咱先不纠结这个事情，单说这公司里头有三位关系不错的室友职工，既是职工同事又是室友，老孙、老刘，还有一位啊老穆。多年前有一位唱歌唱得非常好的歌手叫穆玄甫，那这可您可能知道啊，他这就是这个姓啊。这三位老孙、老刘、老穆，他们是同事，而且住在一起。那住一起的话呢，说这个哎，这段时间呢，这工作这个任务还是挺重的啊。这事儿发生在去年，哎呀，这个反正领导啊，公司这个啊，老总啊什么之类的要求挺严格。这段时间哎呦，大伙儿啊卖卖力气是吧，咱这个加班加点啊，咱把这工作任务得弄完了，弄完之后咱踏踏实实。这样的话呢，哎，最近这三位都比较的劳累。话说这一天下了班了，这事儿啊应该是冬天啊快结束的时候啊，简单说吧，又是北方天又冷。那么这三位师傅呢啊， 老孙、老刘、老穆，下完班，下班之前，哥仨就合计，哎，我说，今儿这个下了班，今儿下班还不算太晚啊，啊，哎，咱们那小区边上开了一家烧烤店，哎，我说，咱合计合计，怎么样？到那儿咱吃点去啊，啊，打打牙祭，补充补充啊。呵，这段时间也是挺累的，这很，这个咱们得啊，能量上这得给足了啊。走吧，去不去？仨人一想，那走吧，反正晚上怎么也得吃饭呢。走走走走走。然后就商量好，下了班之后，这三位约好了，就来至在这家烧烤店。烧烤店咱们知道，没别的，就是烧烤，各种烤串，包括菜都能给您烤，甭管是什么。是什么肉啊，什么之类的，还都成都成啊，羊肉串，呵，哎呀，鸡脆骨，呵，大腰子，哎呦，呵，嗯，牛心管啊，嘿嘿，哎，这个什么，嗯，各种的各种菜，烤土豆啊，烤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啊，这各种的吧，各种菜，反正我吃的少啊，这也不太了解，反正各种烤串，就是烤肉。啊，连带着肉带菜，要了一桌子。这仨人也确实是这段时间，哎呦，感觉压力比较大，这得释放释放啊！哎，这个席面上不能缺一样东西。对了，酒啊，赶紧上酒。38度的白酒，我这白酒喝的少，说实话，啊，这个。喝的少啊，确实也没有什么酒量，咱说实话，你要真跟年轻人我也喝不过，哎，嘿嘿，那就索性就不喝了。这方面啊，这个感觉自个儿弱一点，承认自己确实不行，我认为一点都不丢人。为什么呢？你承认完了，是大伙儿有时候拿你开个玩笑，你看，哎呦，您这个好。工作这么多年，这酒量没见长，就是嗨，我这嘿好，这方面我这进步太慢了，承认了又怎么了？大家伙拿你开个玩笑，你这脸一红，那吃完饭之后呢，你胃舒服啊？好，到时候非得哎呦呵，好逞能逞强，怎么了？好家伙，你们年轻人跟我这较劲，那可不成！拿起酒瓶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大伙儿，哎呦嘿，好呦，立新的酒量太厉害了，好，好是好，啊！晚上呢，自个儿在家里面烙饼，哎，还是馅饼啊，来回烙在床上，那难受啊！哎呦，这都喝这肚子里面跟什么似的，绞着疼。那何必呢？对，就这意思，就哎。但这三位可不是，当然也没有说玩了命的喝，咱就说这个谈不上酒局。这三个人是同事，也没有说谁跟谁非得拼酒那意思，这点很重要。说实话，真是帮了他们了。席间啊，大家就是愿意喝喝，可以多喝一点。啊，但是呢，没有哎，劝酒啊，干不干不成啊！告诉你们说，没有说摁着灌的，没有。但是实事求是，这三位喝了不少。我这白酒知识相对少，他这38度的白酒，在白酒这圈里头不算高度的，啊，属于低度的白酒。喝了多少呢？喝了1.5斤。这说啊，如果说他有这个喝白酒的这个算是经验经历的，仨人1.5斤38度白酒，啊，每个人半斤吧，差不多，多也多不了多少，少也少不了太多啊，反正就哎，咱们把这酒就他们讲话叫什么均了啊，咱们每个人半斤，不能算多，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情况，这不是仨人吗？老穆没喝啊，老穆是可能觉得自己是哎呀，我这喝不了还是怎么着，反正他是没喝，他要没喝，你想想看，这1.5斤都谁喝了？老孙老刘他们俩人把这1.5斤喝了，那这可就不是每个人半斤了。你说是低度的，再低度他也是烈性酒啊， 这喝完之后，反正这够呛啊。哎，对了，这期间呢，这个老孙呢，隔壁桌有人吃饭，他还认识，他自个儿端着酒到隔壁啊去敬酒去了。那敬酒按着规矩啊，他跟人敬酒，来来来来来，我这先干为敬啊。哎，他喝了，喝完之后他回来，人家那桌呢，你看老孙这是吧，有里有面啊，人家过来了，礼数很周到，来敬酒，咱不能不回敬啊。人家一会儿端着酒杯又回来，又敬了他。你看看，这就说啊，俩人喝了一斤半白酒，中间还跟人家什么敬酒之类的，哎，就这样。这么一来的话呢，这老孙这就有点大发了，喝到晚上奔着这个九十点钟了，哎，仨人都吃好喝好了没有，走走走走，回宿舍咱们好好休息。这期间这老孙这酒劲儿腾上来了，小区门口跟一个邻居也不是因为什么丁点的小事儿，哎，他这酒劲儿啊，他喝多了，老孙喝多了就开始，哎呀，这就开始吵吵，又喝那这个那个，喝不依不饶。哎呦，这个时候这老刘也喝了，但是老刘没晕，老刘还有神智，一看老孙这劲头，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这不行啊，这主喝多了呀。拿起电话给他们公司的领导经理老陈打了一电话，赶紧过来吧，这老孙喝多了。然后到了晚上十一点，老陈让他的员工手下的一位姓宁的小宁开着车，俩人赶到这员工宿舍。哎呀，这时候这老孙没完呢啊，没完呢，呵，借这酒劲儿啊，宿舍里面是大吵大闹，呜嗷喊叫。哎呀，这老刘老穆也没法休息啊，紧着劝他，不行给弄点水喝吧。老陈这他这公司经理来到现场一看，那行了，走走走走走，你们甭管了，跟这个谁，跟这个老陈跟老穆说，你们甭管了，你们休息吧。那这个老孙交给我，交给我，我把他带到我自个儿家里去啊，跟那个小宁说，你开车啊，你不是，你先帮帮我，搭一下搭一下。俩人搀扶着老孙来到这老陈所住的这个地方，卧室里头他这是不止一间房子，就把这个老孙安置在老陈住所其中一间卧室当中，让他躺好了，躺床上。小宁呢，临走之前把灯关了，哎，看这架势啊，这老孙好像是这是不是困劲上来了，得休息，得睡觉，你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啊，明儿早上再说啊，多睡会儿，喝多了酒了。临走这小宁呢还是挺周到，他那个手里头拿着那老孙的手机，那说这东西得搁着呀，得搁老孙手里面，怕不踏实，回头摔地上给噎的这个老孙那个躺着不是吗，枕头下头。然后小宁就走了。那么这个他那个领导老陈呢，老陈看看好像这劲儿都过去了啊，没事了，咱就老陈也休息也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哎，说的这个老陈起夜呀，路过这老孙睡那间房，看这门怎么开开了，这小宁走的时候是虚掩着，我推门瞅一眼一看呀，这铺上没人了。哎，老孙去哪儿去了哟，这位上厕所没有啊，厕所没人啊，到厨房喝水去了，厨房也没有啊，找来找去找不着人。再一看哟，这个老陈啊，他那车钥匙也没了，工牌也找不着了。哎，这新华说，这老孙这怎么把我车钥匙工牌都拿走，这是老孙干的吗？他干嘛去了？这是大晚上的不睡觉，酒醒了。哦，这事儿闹的得，也许啊到外头过过风啊，行了行了， 老陈也没太放在心上，也没找，就想算了，我太困了，让他折腾一宿，我先睡会儿吧，又回屋睡觉去了。结果就这天啊，就这么过去了。赶到这个第二天凌晨，那就是说这是半夜的事情啊，转过天来，这天还没亮呢，出事儿了。有人发现这老孙呢躺在一路口机动车道上，这人呢已经死了，哟，让车压死了啊，遭到汽车的碾压，不幸身亡，哟。结果呢，这就是事情发生了。发生之后，老孙的家属就来了，打官司，说这个谁呀、跟他一块喝酒那俩，啊，老刘、老穆，还有他们这领导、这经理老陈，还有开车那司机小宁，这四位得赔钱，有责任，没有尽到对这个死者老孙的照顾的义务啊。他们列举了很多的理由，咱们简单说，法院把他们这个请求，把这老孙家属的请求驳回了。那位说这几个人没责任吗？没有。首先说你跟别人喝酒，甭管是谁，你对你的健康状况，你是不是能够受得了这酒精，对自身的安全自己有注意的义务。哎，所以就说，不是常说那句叫什么来着，自甘风险。那你要自甘风险的话，首先这责任在谁？在你。明知道这喝了酒喝大了之后这个对身体不好还这么喝啊，说那他也那么喝，他喝完没事儿啊，你喝完有事儿啊。而且就是刚喝完没事儿，他不等于说之后没事儿啊。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判定这个至少跟他一块喝酒这个老刘老穆有责任没有，前提是什么？这俩人劝没劝酒，是不是逼着老孙喝了，如果灌了酒了，那他们俩有责任。但是前文书咱们交代了，这二位没灌啊，咱就各喝各的，踏实就啊，喝反正自己喝爽了就行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说到他们这经理老陈，说你这个半夜他跑出去了，这老孙跑了，合着你也没找。但是呢，人家法院说了，老陈照顾醉酒的老孙，这个是出于善意。那老孙半夜不听话跑出去不好好睡觉，这个老陈没有责任，他也不可能事先就知道啊。这个善意的照顾，这本身要求不能太高，你自己对你自个儿的健康包括可能出现的危险风险之类的心里没数，你看看，这你能怨别人吗？当然说失去了生命，这肯定是个悲剧，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事先如果说多一点注意，多一点预警，自个儿心里头啊多少有个准儿，何至于此啊？那么那位说，你等会儿啊，这里边好像还有一人，对，还有一位。就是这个司机开车，这个他不是司机啊，就是他那天晚上他替这个经理老陈开车啊，这个把这老孙不是喝多了吗，拉到那个老陈他们家去休息。小宁他有什么事儿啊？人家家属说了，你看你把他手机搁他枕头底下，你看这个事儿闹的。但是后来法院说了，这个同样是出于善意，没有说恶作剧故意耍他的意思，这很自然很正常。所以说呀，咱就说啊，当然这个法院判了，那是法院的决定，那咱不说这个事情本身，说的是什么呢？ 这是个悲剧，甭管是谁的责任都不应该发生。要说起来，咱就说过去那个老话提醒啊，顺嘴一说好像是啊，这大伙儿都知道，但是你要今天看真的是至理名言。哪句啊？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的谈。 Histoire d'amour.